并作出有关防疫政策新方向的决定。韩联社分析认为，北韩很可能在宣布新冠疫情终结的同时，调整以封控隔离为主的防疫政策。平壤当局早前表示，国内疫情稳定趋势牢固，但未有正式宣布疫情结束。美国参议院在兼任议长的副总统贺锦丽投下决定性一票的情况下，以51-50票通过旨在降低通胀的法案。这一项总值7400亿美元的支出法案由民主党人提出，内容包括向企业加税、应对气候变化、降低处方药物成本、减少赤字等，当中3690亿美元用于气候行动。民主党人之间进行了多个月的谈判，确保法案得到党内50个参议员的每一票支持，加上贺锦丽的关键票通过。总统拜登发表声明，形容法案的通过代表参议院民主党人在特殊利益问题上和美国家庭站在一起。法案将交由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表决，预料最快今个星期通过，之后会交到白宫由拜登签署成为法律。财经消息，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9.466，瑞士法郎8.157，澳元5.419，加元6.065，新西兰元4.896，欧元7.983，每百日元对港元5.8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156。日经平均指数报28104点，跌7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69美元，卖出1773.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上午10点半。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安心街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医院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体艺中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小西湾。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非常之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听。 Hi， 我是旧日的足迹的车淑梅啊！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梗是《开心日报》啦，因为我是第一代的节目主持人啊嘛。 所以 锡晒佢哋嘅。星期一至五早上10:04，开心日报，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听。 CIBS 人人广播。 Nepali Literary Exhibition showcasing Nepalese life culture in Hong Kong. CIBS 节目联系生活与文学，尼泊尔文学。 13 different Hong Kong Nepalese writers, novelists, poets, female writers. 透过不同创作，为香港尼泊尔社群发声。 I just try my best. 让作品说话。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8月8日，第二阶段消费券昨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4274宗确诊，当局称不排除 BA.5 成主流。 演唱会事故小组再到红馆调查，警方带走大电视等证物。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09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有萧乐文在千禧年代这里。现在时间来到8:09了。咁讲下靶场的消息先。今日由上午8至到晚上9，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第二阶段的电子消费券，寻日起就是分期发放。政府寻日开始向600多万名合资格的市民就是发放电子消费券第二阶段的首期。大部分人都是拿2000元的。另外有部分新登记的永久性居民或者新来港人士在寻日都会获发第一期的消费券，他们的额就会是3000元的。整个拿消费券的过程又顺不顺利？消费券派发发放都不是第一次的，经过这么多次之后，你们整个过程顺不顺利，或者使的钱你们又会是怎样去使，或者一些商户方面会不会都因为消费券的这一期的发放都多了一些生意，见到多了客人来买东西呢？除了消费券，另外想跟大家讲一下一个叫做先买后付的消费模式，就是等一些消费者可以在购物的时候先是给了一笔钱，部分来的，之后就分期咧係用向呢啲叫做先買後付嘅平台咧係俾埋一啲嘅餘額，咁呢個同信用卡嘅分期付款嘅概念咧有少少嘅唔同嘅咁。嗱，有傳媒就報道話，消委會咧就話提到上年去年以嚟啊，就話收到22宗涉及到先買後付嘅電子消費平台嘅投訴，咁亦都係提醒到消費者啦，唔好因為呢一種新嘅服務咧而過度消費嘅。呢兩個情況，請你一位嘉賓咧同我哋傾下。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萧乐文。 早晨，黄凤娴。想先讲呢个先买后付的消费模式先。其实都同大家简单讲下有啲咩留意，同埋呢个先买后付的消费模式有啲乜嘢特点嘅咧？本身又 嗱，其实咧，先买后付咧，就系喺外国咧就已经非常之流行噶啦。咁而香港咧就喺近年嗰阵时新兴嘅。咁而呢一个先买后付同普通信用卡俾钱其实有咩分别咧？咁样其实呢啲先买后付嘅平台咧就系讲紧咧。即是他们声称自己是纯粹是一个服务的平台，就是说如果消费者是用这些先买后付的平台去给钱的话，那他们主要来讲收那个利润都是在商户那里去 收取一个利润。但是消费者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说他可以分通常就大约是三期或者四期呢，就是去俾錢嘅，咁而咧就每一次咧就係分期付款咁樣啦，咁而如果你係逾期還款嘅話咧，咁裡面咧就唔會有任何利息去收取嘅。咁但係萬一若果你係 唔係按時啊嘛，唔係逾期，逾期係講緊 係逾期係啦。如果唔係逾期去交款嘅話咧，咁就佢哋咧就會收一個手續費啊。 嗯。 咁有啲手續費咧就唔同平台咧嗰個價錢就唔同啦，有啲就會每一次收50元，咁而咧亦都有一啲叫手續費啦嚇，咁即係嗰啲叫延遲交錢費咧，就大約係收50元一次啦。咁有啲咧就係會收去到嗰個手續費去到咧，去到最多係300元。咁有啲咧就會平啲，30元去到175元不等。咁但係咧就係好特別一處咧，就係若果你嗰個嘅使用嗰個嘅行為，若果係唔係成日都準時付款嘅話咧？有機會咧，你會係俾人鎖咗你嗰個嘅帳户嘅。 嗯。 咁而去解鎖呢個帳户咧，亦都有另外一個嘅行政費。咁呢一個咧就係、是、整體嚟講咧，先買後付呢一個嘅服務嗰個嘅特性啦。咁、而佢同信用卡其實有咩分別咧？咁主要嚟講咧，就係好多時咧，呢一啲先買後付嘅平台咧，佢哋嗰個針對嘅目標群咧，就係、是、一啲年輕嘅學生啦。即係收入嚟講冇咁高，又或者消費能力冇咁高嘅人士啦，家庭主婦啦，甚或至係一啲未有工作嘅人士啦，又或者工作唔係好穩定嘅人士啦， 咁佢哋嗰個交易額咧，通常嚟講咧都係比較低啲嘅，可能由幾百蚊去到係一二千蚊不等。咁但係如果係銀行嘅信用卡咧，咁就係你嗰個信用額當然就會高好多啦。咁同埋咧，就如果當你去分期付款嗰陣時咧，你可以分期嗰個嘅嘅日數或者個月份咧，就會比較多啲啦。咁呢個咧就是、我哋主要嚟講睇到嗰、那個。情况，咁当然啦，看似好好，咁当就好明显就亦都有佢嗰个唔好处啦。 有啲咩要特别留意，或者你哋喺投诉收到嘅投诉方面，系咪涉及个消费模式相关嘅咧？那个投诉嘅内容？ 绝对系噶，因为我哋其实由去年去到而家咧，我哋已经收到22宗投诉，咁里面咧占咗1/3咧系有关于呢一啲私买后付平台自己本身嗰个嘅。投訴就佔咗8宗，咁而有剩嗰啲咧就係同啲商户付款相關，但係同呢啲平台咧都係相關嘅。咁其實嗰啲投訴嘅內容係講緊邊幾樣嘢咧？就係、是第一就係佢嗰個消費者自己本身，當佢用咗呢一啲平台去提供個服務嗰陣時，萬一佢取消張信用卡，又或者係當佢哋去俾完曬錢之後，咁但係咧就發現咧個商户自己本身。是延遲送貨或者甚至冇送貨的話，咁佢想取消個交易咧，其實往往咧喺嗰個我哋叫退款個機制上邊咧，係出現咗好多問題嘅。尤其是咧就係打電話去到呢一啲嘅先買後付嘅平台嗰陣時咧，好多時都係機械人認你，咁亦都冇乜客户服務咧可言嘅。咁所以咧消費者不斷咁樣追嗰陣時咧，咁其實咧好難咧就係攞到佢嗰個退款。咁呢一個咧就係即係絕對要留意嘅，因為大家好多時一網購咧都發現咧就個貨不對版啦，又或者係嗰個延遲去送貨啦，呢啲問題咧就好普遍嘅。咁但係若果係出現咗呢啲問題嗰陣時，而用呢啲平台俾錢，咁而佢客户服務又唔好，又肯退翻錢俾你嘅話咧，咁就絕對係一個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嗰、那個那個銷售手法咧，亦都係出現咗問題嘅。就譬如話，好多時呢啲先買後付嘅平台，因為佢啱啱新興入到呢一個市場啦，咁佢哋盡量都好想揾多啲商户咧去收呢啲先買後付嗰個平台。但喺佢哋嗰個嘅培訓嘅過程裏面，如果講得唔清楚，又或者嗰啲銷售員純粹攞諗住賺 quota 咁樣，咁但係咧就夾硬幫個客去登記咗去做呢啲先買後付嘅平台，如果客唔知道原來自己分期付款咗，後屘係俾人收取咗一啲嘅服務費，又或者係延遲付款費嘅話咧，咁其實咧消費者咧就會即係對個消費者嚟講好唔公平嘅。咁另外咧就係、是一啲嘅法律上面嘅責任啦，同埋啲條款上面嘅問題啦。因為如果佢單方面去更改條款嘅話咧，咁其實消費者咧都係不被通知嘅。最後咧就係、是、當然就係嗰、那個頭先我都有提開嘅，就係、是、處理投訴嗰個問題啦。因為有好多消費者嚟到我哋投訴咧，都係話個平台自己本身揾極都揾唔到嘛。有好多時就係會有機械人去認你，咁喺呢啲情況底下，咁消費者退唔到款嘅話，咁自然就都係會係引起好多投訴。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呢一啲嘅平台唔係話淨係有佢個好處，都有佢嗰個風險，同埋咧就最容易咧就好多時會令人覺得小額嘅支付，咁若果可以分期付款，我亦都可以有個現金流，咁點解唔用呢？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裡面咧，可能就會不其然會令到啲目標嘅客户咧，就係、是、慣咗用嗰陣時候，就不斷咁樣去碌，即係喺呢啲平台嗰度使錢嘅話咧，咁其實咧就係、是、會引起呢一個可能會過度消費嗰個情況嘅。 嗱呢個就可能消費者都要多啲留意啦。頭先提到唔同嘅情況，包括退款嘅安排啊、投訴嘅情況等等。另外就係、是、先買後付之外，頭先提到有關於消費券。咁啊，尋日咧就係、是、第二階段嘅第一期消費券啊發放咗啦。有冇消委會喺過去譬如4月嘅時候開始發呢個第一階段5000蚊消費券嗰陣，都收到一啲投訴或者求助，喺第二階段都可以提醒一下啲市民去留意一番咧？ 其實咧就由第一次我哋發放呢個消費券嗰陣時候到而家咧，我哋明顯地睇到咧就係、是、不論係嗰啲支付平台啦，又或者係啲商户自己本身去收呢一個電子消費券咧，已經係非常之成熟啦。原本喺第一次發放嗰陣時咧，我哋都收到400-500宗投訴，咁但係去到現階段咧，我哋收到嗰啲投訴咧都係非常之零碎啦。咁、而嗰啲問題咧，主要喺邊度咧？就係、是、喺一啲比較大額啲嘅消費。譬如話係買電器啦， 咁如果買電器嗰陣時佢又係啦遲遲唔送貨，又或者之後又話冇嗰件貨，叫你去換另外一個嘅型號嘅話咧，咁其實咧都係會引起消費者好多爭議嘅。但我哋亦都係明顯地睇到咧，就係喺支付平台嗰方面嗰個嘅投訴咧，係會比以前少咗好多嘅。咁但係無論點，係用呢一個電子消費券嗰陣時咧，我哋永遠都係提醒消費者幾樣嘢嘅。咁第一就係睇清楚嗰啲優惠係咪真正嘅優惠，因為過往我哋睇到咧。就是很多不同的商場啦，又或者商户啦，他們所謂的優惠呢，其實跟他們平時沒有電子消費券的優惠呢是不相伯仲的。其實不代表你們因為電子消費券而令到你們著數了很多的。所以呢比較清楚的優惠呢是非常之緊要的。特別是買一些比較大的金額的用品啦，或者是一些貨品。咁另外一樣嘢咧，就要提嘅咧，就千祈唔好咧，就係因為電子消費券咧而過度消費，同埋咧係去買一啲好大額嘅預繳式消費。因為始終我哋喺過去一段時間咧，都會睇到咧結業嗰個情況係比較高啲。咁所以如果你係用一啲用電子消費券去俾一啲大額嘅消費，咁但係即係除咗話自己俾嗰啲錢。電子消費券的錢之外，你自己銀荷包就要銀很多出來嘛，有些人可能用2萬元、3萬元去買一些美容療程啊，或者健身那些套餐啊，那所以呢在這一方面呢，我們也都是要提醒消費者要小心啦。那同埋呢，也都是呢真的要每一次用完電子消費券的時候呢，最好呢就看回下你的記錄。因為過往我們都有看到呢，就是當有爭拗跟住然後要退款的時候呢，商戶同埋平台那方面那個的處理呢，其實很多時候都是你說是你的責任，他說是他的責任，所以都要搞好久才搞得定。所以如果消費者自己本身每完用完一次之後都望下自己的記錄的話，那如果萬一有任何爭議都可以即時出聲，就不用等到之後才會發現。 最後我想問，就是在消費券即這段時間用的時候，有沒有收到一些投訴，就是商戶說我給你用消費券，但是一定要達到一個最低消費的要求，或者要有一些手續費等等，其實可不可以呢？有沒有收到相關的投訴？ 早前第一階段的時候是會有，即是說即是第一次發放的時候，但是之後呢我們都少很多了。有兩樣東西是一定不行，收這個最低消費金額，即是說你要花最少的錢，可能以前我們發現在酒樓啊、食肆啊，收起碼你要吃滿200元你才可以用電子消費券，這些是絕對不行的。即是我們經常都說，就算你花一元呢，你都一定要收這個電子消費券的。第二呢就是收這個服務費，因為過往我們看到一些藥房啊、或者是一些比較小的店頭啊、餅店啊，他們當消費者去用這個電子消費券的時候呢，都是說要收這個行政費2% 啊，這樣即是 2% 啊，這樣這些都是不行的。因為在那個商戶和那個的平台那個的合約裡面呢，沒有說可以將這個成本去轉嫁給消費者，所以呢在這一方面呢，商戶都一定要絕對留意，還有消費者都一定要知道其實他自己的權益呢，就是不是需要去給這個最低付款，又或者是這個行政費，這一方面呢都是需要留意的。 好，麻煩黃鳳嫻跟你談到這裡。黃鳳嫻是消委會總幹事，就住消費券，歡迎大家打來1872311。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網址那裡就提到，即是昨天起呢，就是向600多萬名合資格的市民分期發第二階段的消費券，總額是超過300億的，那就說連同一些支付工具營運商、商戶和商場那些的優惠，以及消費者的加碼消費，可以增加到呢，即是消費券帶來的乘數效應，亦都說對於本地經濟的支撐提供到一定的提振作用。那我相信，除了說銷售這些的，這些消費券，除了說可以幫到零售業之外，飲食業都是其中一個可能是受惠的行業來的。請另一位嘉賓跟我們談，電話旁邊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黃家和。昨天見到說，第二階段的第一期消費券發了，你們飲食業界來說生意方面看到是怎樣？ 生意比起未發放之前呢，是明顯好了一些的。咁特別是午市嘅時候呢，那個消費券嘅使用呢，市民因為即時攞咗嗰2000元啦，咁亦都好好樂意呢出外食飯啊、消費啊咁樣。咁我所睇到呢，譬如特別一啲酒樓啦，同埋一啲中小型嘅食肆呢，喺午飯嘅時候呢， 個生意係比較理想嘅。咁、 嗯、 但係到夜晚堂食嘅時候咧，就比較放緩咗啲嘅。咁、嗯、我哋都有分析過呢、這個情況啦。譬如好似而家過往呢兩個月嚟咧，其實個經濟唔係咁理想嘅話，失業率亦都係算係偏高，咁啲市民嘅收益咧，其實呢兩個月嚟係減少咗嘅。咁而大家所出外消費嘅話咧，就比較慎重啲，比較節約一啲嘅。咁、 okay. 但係估物論係點啦？因為琴日咧就第一日嘅消費券嘅使用，咁我哋亦都睇到咧。整體都有大概十幾個 percent， 接近15% 嘅生意上嘅升幅。咁當然我哋都要關注住咧未來個消費券嘅使用，因為如果根據翻過往上次四月份派發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因為餐飲業喺個消費券嘅得益咧，其實就唔係咁多，因為整體我哋只可以攞到大概15%嘅份額，即係總數咧大概50億到嘅啫。而喺四月份咧，因為喺嗰個限聚措施仍然實行之下咧，餐飲業嗰個得益咧就相對嚟講比其他嘅行業，譬如零售啦，咁我哋係比較弱嘅。 Okay. 甚至去到五月份嘅話咧，咁其實消費券已經差唔多用到8899啦咁樣，咁所以今期嘅話咧，咁我哋都比較樂觀嘅，因為好多一啲商户咧都推一啲現金嘅回贈啊，或者一啲優惠啊咁樣，咁、而我估計咧，大概我哋今次可以攞到嘅份額大概有25%咯，就相等於大概75億嘅整體嘅額度咯。 OK， 頭先你提到話午市可能就多人啲啦，晚市反而少啲啦，有冇特別嘅原因喺背後嘅？同埋而家其實都仲有社交距離措施噶嘛，譬如話堂食去到凌晨12點啊，每台最多係8人等等呢啲措施，有冇即係你都覺得就算有消費券喺呢一啲措施之下，會唔會都有啲限制咧？對於啲錢或者啲金額落到去飲食業嚟講？ 其實係有嘅，因為過往呢幾個月嚟咧，啲市民有大概10%嘅平時經常出外食飯嘅特別係夜晚食飯嘅市民啊，咁都留翻喺屋企自己煮飯啊，咁好似變咗一個習慣性咁樣一個常態。令到我哋餐飲業咧，其實過往呢幾個月咧，都感覺到少咗一啲市民出外食飯嘅話，其實一個原因就係、是、市民留翻喺屋企自己煮飯咁樣。咁、 okay. 呢個對我哋嚟講咧，亦都係有影響嘅。特別係頭先你提及到一啲限聚嘅措施啦，咁同埋近期。嗰、那個確診嘅個案咧，其實相對嚟講都係高嘅。到琴日都有4200多宗咁未來究竟疫情嘅發展係會點咧？咁我哋都要好密切關注事態嘅發展。 咁、 okay. 但係整體嚟講咧，消費券嘅推出咧，我相信是有一个提振经济的作用在度嘅。始终咧好似琴日咁有130億投入咗个市场，虽然未至到全部130億都是用晒啦，咁但係咧整体因为有成超过300億咧喺分开唔同阶段去发放，咁希望可以延續嗰個消費嘅力度咯。 我正想講咧，因為係你係今次呢個第二階段係分期嘅，今次係第即係尋日發嗰個係第一期啦，到10月就可以攞第二期啦。同之前4月發一次過5000元嘅即係叫大筆啲嘅金額嘅消費券嘅安排唔同。對於飲食業嚟講，你哋係傾向邊樣咧？即係分期多啲啊，係延長個消費券效應多啲，定係想一次過筆錢大啲咧？ 我哋其實就希望係可以即係一次過咁樣個額度係大啲，咁市民嘅消費意欲咧係亦都會 比較著弱一啲嘅，但係今次嚟講嘅話咧，因為第一咧消費券2000蚊咧，咁對一般嘅市民嚟講咧，可能因為過往喺嗰、那個收入啊係減少之下，同埋大家都比較節約啦，咁而收到呢2000蚊咧。而家所睇到嘅亦都有唔少嘅市民係用喺日常生活嘅必需品嗰度。咁如果係放喺零售特別係一啲比較貴價嘅，同埋即係譬如話餐飲咁樣一啲高級嘅餐飲咧，咁喺呢一方面咧，啲市民就比較係即係留住手啊。咁喺呢一方面咧，即係如果係可以一次過比較大筆嘅金額嘅話咧，自不然有錢喺個袋度咧，多數啲市民咧都比較即係高興啲嘅，同埋著弱一啲嘅。 Okay, 好啊，同我黄家和你倾到呢度啦，多谢晒你。黄家和咧系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讲到饮食业喺寻日第一日发第二阶段嘅第一期嘅消费券嘅时候，佢哋嘅生意多咗几多？你哋又点睇？会唔会你都系啲业界人士，无论系零售业又好，或者饮食业或者其他受惠嘅行业，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8: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中大医学院研究发现，以体内放射治疗结合传统化疗医治肝内胆管癌，比起只是用化疗，病人的平均存活率可以由大约12个月增加至21个月，大约1/4病人的肿瘤缩小。负责研究的影像及介入放射学系教授余俊豪说，体内放射治疗是将一种放射性物质同位数90经肝脏血管注射到肿瘤旁边，利用辐射线近距离杀灭癌细胞。肿瘤学系教授陈林说，体内放射治疗的副作用不大，90%病人只会觉得少少肚痛和疲倦等症状，大约1至2星期之后就会消退。陈林说，体内放射治疗医治肝内胆管癌，现阶段未在公立医院广泛应用，如果在私营机构接受治疗，费用可能要30至50万。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说，美方在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上犯了三方面错误，一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二是纵容支持台独势力，三是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王毅访问孟加拉期间，针对最新形势指出，美国惯于先制造一个问题，再利用这个问题实现自身战略图谋。有迹象表明，美国在策划佩洛西窜访问题上又想故伎重演，借机加大地区军事部署。王毅重申，中方采取的举措正当、合理、依法、必要、公开、适度，旨在维护中国的神圣主权和领土完整，压了美国以台制华的图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协议在当地星期日晚生效。以色列总理拉皮德的办公室说，感谢埃及努力斡旋，但警告如果圣战组织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保留强烈回应的权利。伊斯兰圣战组织在声明中也说，保留回应任何侵略的权利。以军上星期五起持续对加沙地带发动空袭，或是要先发制人，对付准备发射火箭炮的武装分子，造成至少44个巴人丧生，近一半是平民，包括儿童。圣战组织向以色列方向发射超过600枚火箭炮和迫击炮还击，大部分被以军拦截。耶路撒冷等地响起防空警报，多人到防空洞暂避，有2人受伤。朝中社引述国家紧急抗疫指挥部表示，过去一日无新增新冠发烧个案。韩联社报道，北韩自上个月29日以来都未有新的疑似新冠感染个案。另外，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同内阁决定， 今个月上旬召开全国应急防疫总结会议，总结国家紧急防疫工作的成果、经验和教训，并作出有关防疫政策新方向的决定。韩联社分析认为，北韩很可能在宣布新冠疫情终结的同时，调整以封控隔离为主的防疫政策。平壤当局早前表示，国内疫情稳定趋势牢固，但未有正式宣布疫情结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43，瑞士法郎0.964，加元1.295，人民币6.763，英镑对美元1.205，欧元对美元1.016，澳元对美元0.691，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204点，升2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2.44美元，卖出1,772.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直到上午10:30。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嘅慢线啦。咁而家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劳资审裁处，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环保大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着海泥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着黄大仙中心一段都是挤塞，车龙就在龙盘苑。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奇德尊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年八集，我要多谢你回归25载体育人物。 今个星期为大家找你香港东京奥运代表团团长杯君琪，杯Sir会同大家回顾佢丰富嘅体育生涯。 港台体坛1、2、3，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00至4:30，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30到6:00，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咗，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嘅人好怕见到佢， 但系食饭嘅人就好想撞到佢。 佢就系、 是、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二》 系疯狂嗰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南美、南非、塔斯曼尼亚等地，亲自上山下海采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2022年8月8日，第二阶段消费券昨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4,274宗确诊，当局称不排除 BA.5 成主流。 演唱会事故小组再到红馆调查，警方带走大电视等证物。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翻嚟千禧年代。頭先講到消費券，第二階段嘅電子消費券，尋日起分期發放啊，咁第二階段嘅首期嘅消費券嚟嘅係。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頭先都提到啦，佢係講到話之前四月份啦發放第一期嘅第一階段嘅消費券嘅時候咧，係當時喺疫情稍緩嘅時候，咁啊見到當時喺數字嚟講咧，都支持到嗰個嘅月份嘅零售銷售總值啊升咗超過一成，係到11.7%嘅咁。咁就話睇到疫情受控以及消費券對於支撐以及刺激消費市道嚟講咧，都帶嚟一個嘅正面作用啊。咁啊，提到話第二階段嘅消費券咧，總額係超過300億啦。咁啊，加上各類型嘅優惠，包括一啲嘅支付工具營辦商啦，一啲嘅商場啊、商户等等嘅優惠咧，加埋曬咧，相信對於支撐本地嘅經濟咧，可以提振到，可以提供到一定嘅提振作用嘅咁。頭先係同飲食業界傾完啦，又想請一位嘉賓啊，就係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早晨。 早晨，蕭樂文。 早晨，邵家輝。第二階段嘅消費券第一期尋日發啦，你自己睇到零售界嚟講咧，即係成個生意嚟講幫到幾多？有冇一啲即時睇到嘅影響咧？又 有嘅。咁琴日嘅人流喺街上面其實都好多嘅。咁我見到各行各業嘅生意話咧，人流同埋生意話都明顯係有上升嘅。咁但係當然，如果要同翻去年第一期嘅電子消費券去作出比較話咧，咁去年第一期就好明顯咧，嗰個震撼力就大好多啦。咁因為當時候第一次推出啦，有新鮮感啦。第二就係個疫情嘅話咧，喺去年嘅時候咧就差唔多清零嘅。咁亦都有幾個月啲人冇去嘅街咧，因為嗰啲處所咧被勒令停業啊等等咧，咁啊好多消費累積咗嘅，咁加上嗰啲嘅朋友好多商户咧推出好多優惠咧，咁去年嗰個效果咧係喜出望外嘅。咁而今年推出呢兩輪嘅5000蚊電子消費券咧，四月份推出嚟嘅時候咧，咁就係有啲朋友可以攞到4000蚊啦，有啲朋友可以一次過攞到5000蚊嘅，那個額度亦都會大。咁對一啲咧就係中高產嘅銷售話，我相信會有利啲啦。咁因為如果假設四個屋企人一齊走落去，咁每人5000蚊，咁啊成20000蚊咧，咁佢可以購買嗰個額度咧，嗰啲產品嘅價值係會高好多嘅。咁今次咧就係絕大部分啲人都係攞2000蚊嘅啫，咁所以咧就嗰個額度可能會未必買到啲咁高中產嘅貨品啦。咁但係咧嗰個市面上嗰個嘅氣氛其實都好嘅。 嗯，咁但係你尋日係咪都有落過去一啲商户睇過？整體佢哋有冇都反映喺個生意上面係多過譬如過往嘅星期六日係幾多咁？有冇啲數字上面聽到翻嚟係點？ 我琴日都有落去銅鑼灣啲鋪頭去探下啲唔同嘅業界咁樣嘅，咁見到人流嗰方面咧，好似啲化妝業界講話啲人流咧，即係上晝嘅時間都已經多成三成多噶啦，會比較多嘅。咁就嗰、那個銷售額其實都滿意嘅。咁而電器產品嘅話咧，就比去過去嗰四月份嘅話咧，那個人流係少咗少少。咁我相信都係個原因就係嗰個額度啦，因為之前就啱啱提過。四月份嘅時候有4000-5000，咁而家係2000蚊，咁但係個整體生意都係比平日話係好好多嘅，比上個禮拜都好好多嘅。 嗯，以電器鋪嚟講，通常譬如多咗即係2000蚊啦，額度同四月比又少咗啲啦，係通常會受惠喺邊一類型嘅即係電器或者貨多啲咧？你聽到？ 我估計會比較啲大型啲嘅電器啦，咁喺四月份嘅話會受歡迎啲啦，即係可能你買部大嘅雪櫃或者大嘅電視機咁樣。咁如果你兩三個屋企人加埋落去，可能有10000-20000蚊，咁可能嗰、那個買嘅時候就會鬆手啲啦。咁今次咧每人就2000蚊，咁所以如果要買嘅話咧，可能佢都會選擇某類嘅產品，睇翻個價錢咯。咁嗰啲中高產貨品啊，再又就咁望落去嘅話咧，就個銷售嘅情況就冇四月份嘅時候咁強勁。 多唔多？頭先你講話，即係一家人儲埋，將佢哋嘅消費券本身各自嘅儲埋一齊買同一嚿貨咁，多唔多呢啲情況咧？ 四月份嘅時候好顯著咯。咁昨日嘅話，我見到比較零散啦，都會有嘅，有啲兩三個咁行落去咯。咁但係就冇四月份嗰個情況咁強烈啦。 嗯哼，四月份嗰陣派消費券咧，當時都即係叫做係疫情啦咁。咁我見到零售業界啊，謝安怡咧都提過，就話唔少市民咧都會花費喺一啲抗疫嘅應急或者係一啲日常生活產品度嘅。嗱，而家嗰個疫情同當時又有啲唔同啦。咁不過近日都幾千宗啊，每日都即係確診數字方面，估計消費券用喺一啲即係可能一啲日常生活啲嘅用途或者係抗疫方面，仲係咪當時即係相約啊？定係？使的方法会有些不同呢？你自己预计 我相信用在抗疫的产品或者日常用品的话那些朋友应该都会不少的。 嗯、 因为、今次是第三次叫做第三次发放、嗯、虽然即是说分两年第三次发放市民其实都明白了电子消费券的作用的。第二就是今次的电子消费券的额度呢其实就是2000元。即是如果买一些比较中高價品的話呢其實可能要付多少錢的。第三就是疫情始終現在其實都控制得不是說、好好的都是成4000-5000宗每日。咁雖然只不過市民有少少慣了咁樣嘅咁但係要好放心內消費好像去年第一次點消費券差不多零嘅時候呢咁其實個世界兩個世界係有少少唔同嘅。咁、不過今次點解可能政府會諗下派2000元分兩期唔會好似4000-5000元咁樣呢咁因為大家見到個數字啦四月份好明顯嗰、那個提振作用係好強嘅，升咗超過 10% 嘅零售業。咁大家去到5-6月份嘅話咧，咁其實就不跌，就反而係輕微咁升。咁可能嗰個時間就唔係好長。咁今次咧，政府可能將佢分翻開，8月份就派一派，10月份派一派咧，就跟翻好似喺去年第一期，將佢分開兩期咧，希望嗰個提振作用就拉長啲。咁就可以即係去到希望喺4月份都繼續有可以去到聖誕節嘅情況啦。因為而家始終都未人通關，希望可以盡快全面通關先，真係可以幫到業界整體回復翻真正嘅情況。 嗯，其實所謂分期令到個提振作用係即係拉長啲啦。嗰、那個時間上面，但係咪每次其實發完消費券之後，有冇睇到話啊？其實嗰個嘅幫助或者提振作用係維持到一個月定幾個星期到？就算你發到去十月再發，會唔會其實都係可能係短期咧？即係發完之後，可能都係一個月內就已經估計啲市民已經係使曬啦。對嗰、那個即係所謂提振作用嗰個持續性嚟講，其實有幾大咧？ 如果在去年的、第一期的電子消費券和四月份的比較你很明顯見到的了去年的電子消費券的話呢其實它、派發其實都是分兩期啦所以其實那個、延續性是會比較長一點的、但是今次 在四月份派的電子消費券正如剛才所說四月份是很明顯的大幅這樣反彈但是去到5-6月份的話可能啲朋友在四月份的時候都使得8899了嘛咁、所以而家今次話將佢翻去兩期，八月又派，跟住另外一期就係十月派嘅話咧，咁、可能八月使到九月差唔多使完，十月份又再嚟，咁我可以一路伸延落去，咁個時間可能會長啲啦。 嗯，暫時有冇睇到啲商户係即係因為消費券而推啲優惠多啲啊？定係我見有啲講法又話啊，反而會加價喎？咁有冇聽到呢啲情況咧？又 我相信推出優惠嘅商户其實係比較多嘅。咁、因為大家知道而家。消費券唔係第一輪推出嚟，正如我頭先同大家所講，咁其實有啲市民都已經消化咗啲消費券嗰個嘅個震撼力。咁如果你想多啲市民出嚟消費咧，好多商户大家都知道，或者商場知道，大家要揾多啲着數咧，即係嘅優嘅吸引點咧，俾啲市民等佢哋個消費氣氛好啲咧，咁先願意使多啲錢嘅。咁所以我見到好多唔同嘅商場或者商鋪咧，都各出奇謀去推出多啲，咁我都呼籲咧。所有的商户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啦。因为其实现在整体香港的经济其实都是麻麻地，游客始终都是零游客，三分之一我们的零售业的单价其实都是零的。咁靠本地的市民的话咁一定要靠即系商户提供多啲着数，希望啲市民嘅话咧就出嚟使多啲钱，咁啊继续伸延咧即系本地嗰个消费啊，带动其他啲供应商啊、入口商等等嘅生意咁样。 OK， 好啊，唔该晒，邵家辉同你倾到呢度先。邵家辉系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嚟嘅。咁啊，头先咧都同唔同嘅嘉宾讲到啦，包括就有餐饮业界就是、餐饮联谊协会会长黄家和倾到有关于饮食界喺消费券派发之下嘅即系帮助或者影响啊咁。啊，咁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另外头先同咧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倾嗰阵咧，佢提到就话啊，有4500宗嘅投诉，咁啊讲紧咧就系喺上年。有四五百宗的投诉，咁佢提到咧就系讲紧系上年第一期派消费券嘅时候咧接到嘅呢个嘅投诉数字嚟嘅，就系讲紧4500宗嘅咁。你自己喺用消费券嘅时候有冇遇到唔同嘅情况咧？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872311，休息一阵。 港台节目好就系、是、地球人都知道， 之但系究竟可以喺边度睇得到？ 电视睇到， 电脑睇到， 平板电脑睇到， 智能手机通通都睇到。 电视节目电视睇到就紧噶啦，网上好多社交平台、影片分享网站一样都睇到。 下载港台应用程式，收睇直播又得，翻睇重温亦得。 share 咗， 港台节目无处不在。 律师，赢咗游戏先可以拎奖品。 小新，我哋嚟斗下啦！ 赞美人嘅形容词， 好靓，好性感，好温柔。 你识答系应该嘅，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因为你每日都对住我。 我谂紧有啲咩你冇。想好似我哋一齐训练大脑玩游戏， 咁就要记得打电话嚟啦！ 随时赢走丰富奖品。 香港暖流， 星期一至五早上11:10， 1872311千禧年代。 在現時的疫情之下咧，同內地咧，即係通關方面咧，仍然未完全通曬啦，即係講緊仍然有一啲嘅出入境嘅檢疫啊、隔離措施等等嘅。對於可能要即係喺兩地要工作啊或者生活嘅市民嚟講，呢段時間咧都會有一啲唔同方面嘅影響啊。有見到嶺大嘅研究團隊就喺今年七月咧，就係訪問到一啲受訪者，搜集同埋了解到佢哋咧對於呢段時間即係未能夠完全通關啦，對市民嘅影響。同埋佢哋嘅睇法嘅，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岭南大学副校长莫家豪教授，早晨。 好，你好啊，早晨，主持人。 你好啊，莫家豪教授，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呢一个嘅研究系咪主要系叫做香港居民对内地通关的看法咁啊？系净系今年七月一个月内做嘅啫？你访问咗几多人？同埋个调查其实系点样做嘅？电话访问咧定系咩形式？ 多谢你嘅系提问啦。我哋喺今年七月咧系进行呢个访问啦。成功訪問到係1242位咧香港嘅居民，佢哋嘅年齡係18歲或以上嘅，主要係針對咧問佢哋咧係對於同內地係冇到通關咧，即係好似封關狀態裏面對佢哋嘅生活啊、工作啊帶嚟嘅影響，同埋佢對政府係有咩嘅政策支援咧一啲睇法咁樣。 影響方面，你哋睇到有啲乜嘢嘅發現咧喺個調查度？ 主要發現到咧就近六成半嘅市民咧係覺得佢個收入受影響啦。大約有七成的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甚至有三成的是即是答我們問題呢，就是說因為在這個時段裡面有失業或者暫時失業的狀態，這樣這個情況都影響到他們的生計。好像剛才主持人你問另一位的是立法會議員所說，因為在兩地是沒有完全是通關的狀態下面，甚至好像有個叫做封關的狀態裡面，很明顯地有些產業呢或者行業受的影響是很大的，譬如說旅遊啊，旅遊裏面沒有人流呢，就帶來那個零售受影響啦，還有餐飲啊，甚至很多的是內地學生本來他就很透過那個的人流的時候不斷是過關來香港翻學啊等等，咁但係依個因為封關嘅狀態裏面咧，都直接影響到嗰個嘅係佢哋過嚟香港消費咁樣。 OK， 因為我就見到頭先你話六成半市民收入受影響，我就心諗啊，係咪真係咁多人翻內地做嘢咧？原來呢個調查包括埋一啲就算喺本地可能係零售業啊、餐飲業等等，都可能受到一啲旅客喺未能夠完全通關之下少咗旅客嘅影響，係包括埋呢一啲嘅受訪。 係啊，冇錯，因為個狀態就係喺封關狀態裏邊咧，因為兩地本來我哋係有機會係通。封关之后有人流嘛，就是在封关状态里面香港很多个行业受影响，就刚才有不同的讨论里面，即使你有消费券，但是那个游客是没有来到香港里面，对于整体上面那个做的那个饼是小的嘛。 我见说有些受访者都是因为即是未能够完全通关，有个失业或者是短暂失业，通常是涉及到哪些行业的哪类人的受访者？ 我们就没有很具体问他哪些行业，但我们都相信和两地是交流比较多的行业可以理解，譬如旅游有关行业是一个重灾区，因为旅游的原因有那个是车队啊，那个是运输啊，都會帶來很大的一些的影響的。 除了說工作上面或者收入上面，我見調查都問到對於市民生活的影響的，最主要說未能夠通關，所謂生活上面影響涉及哪些呢？ 我們有其中兩個比較重點一點，見到市民的回應就是因為在香港和內地處於封關的狀態裏面，有些港人要住在內地裏面，但是他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那個的醫療的支援，所以六成八的受訪者呢很希望呢，甚至支持政府呢委託內地的醫院或者醫療機構呢為身處在內地的港人提供受資助的醫療服務。除此之外呢，即係喺支援裏面呢，我哋就會問佢有邊方面醫療服務你係想能夠係預見嘅呢咁樣。 咁大約有七成嘅係受訪者咧係好支持咧醫院嘅管理局嘅診所可以為內地港人開通遠程醫療啦，同埋係視像嘅診症，俾喺內地港人喺疫情裏面咧能夠係依然接受到香港嗰個嘅醫療嘅服務同埋支援啦。 嗯，呢啲咪主要涉及喺內地工作嘅人啊？ 係啊，內地嘅工作啦，嘅港人，因為真係通關有影響啦，或者你老人家已經有段時間住喺內地，但係佢要落翻嚟香港，又要翻去居住咧，其實帶嚟好大嘅挑戰咧。所以如果能夠喺嗰個政策上邊、醫療上邊嘅係支援咧，會鼓勵到多啲嘅係內地嘅朋友，即係香港朋友喺內地居住比較暢順一啲。特別而家喺個大政策裏邊，好鼓勵到年青人又好，或者香港人、澳門嘅居民喺灣區發展，咁依方面咧都係唔係今日即係即時可以解決到，但係對長遠嗰個嘅醫療政策嘅支援咧，係值得港府咧去係思量嘅。 嗯，但而家完全冇政策係令到呢啲所謂滯留啦，喺內地做嘢嘅人未能夠即時翻到嚟香港嘅人啦，係用內地嘅一啲醫療服務嘅咩？ 而家係有嘅，你譬如見到我哋有啲嘅係政黨或者下邊咧嘅係社會服務機構咧，就係喺香港揾到啲藥之後咧，就係用送藥嘅服務啦。 嗯、 但係其實而家個科技咧係可以促使到咧係用遠程醫療。或者係網上咧係去就診嘅，即係如果能夠係突破呢一方面，再加上如果香港嘅居民咧能夠係認許將佢嗰個嘅醫療記錄咧同內地嗰啲嘅醫療機構去分享，而去攞住香港嗰啲嘅醫療卡咧，能夠係與內地嗰啲嘅係診療嘅機構咧係喺當地就醫，咁當然而家係未係完全通嘅，咁如果能夠做到，當然好多嘅政策上面嘅調配啊，或者資源上面嘅係管理各方面咧，但係我哋覺得係依方面咧，如果要鼓勵多啲港人喺內地生活，其中佢關心就係嗰個醫療上面嘅支援咧，好值得係港府唔係單係回應而家個疫情下裏面嗰個醫療廠痛，係將來長遠嚟講，係鼓勵港人喺內地就業，特別灣區就業裏面可以思考嘅一個嘅政策方向。 都幾多受訪者話，即係希望即係滯留喺內地啲港人都可以有啲嘅遠程醫療啦。所謂遠程醫療係咪就係講一啲視像診症嘅？ 視像診症啦，我哋或者叫做視像診症，即係而家都好多嘅人會接受到。我哋欣喜地方，就算呢個老人家而家喺疫情裏面都學到用好多啲手機或者係網上嘅呢個工具咯。初頭我哋以為係啲老友記佢哋會抗拒呢啲嘅係視像診症嘅，但我哋發覺喺今次嘅調查裏面咧，係相當嘅係受訪者都係老人家，佢哋都係支持咧用視像診症，所以我覺得係值得係政府咧係既然有民意嘅支持，如果喺政策上面能夠係有發展嘅方向咧，係值得探討嘅。 嗯，我想知道你頭先個調查係用咩方式做？點解會接觸到咁多人都支持，即係滯留內地嘅港人都有一啲嘅醫療支援嘅？係咪佢哋本身就喺內地度做嘢㗎？即係點樣接觸呢班人？ 我哋香港裏邊咧委託咗個數據調查公司進行網上調查啦，通過電腦包括傳統桌上電腦、筆記本嘅電腦同埋手機咧係回應嘅，即係嗰個嘅係透過係咁樣嘅係根據香港嘅18區咧去抽樣啦，符合嗰個人口吻合嘅狀態裏面就抽中咗一批嘅市民，咁啊成功。係接受訪問咧，即係我哋係做埋嗰啲嘅 training 之後咧，大約係1242位嘅港人喺香港18歲以上嘅係受到係即係接受我哋訪問嘅。 嗯，咁講翻個調查，除咗話有啲即係醫療嘅支援，希望可以提供多啲，尤其是滯留內地嘅港人咁。有一啲都提到話本身過往喺疫情之前都有啲嘅消費模式或者娛樂消費嘅習慣都係因為未能夠完全通關咧而改變咗，係咪調查都有問到呢、這個？ 是啊，我哋就問佢其實呢班嘅受訪者咧，有冇曾經喺未受閉關或者被閉關嘅狀態下邊，有冇去到內地有消費經驗咧？大部分都有嘅。咁我哋就問佢哋，如果係通關佢覺得幾咁重要咧？其實主要嘅幾個原因，佢覺得係通關咧係帶嚟一啲嘅係經濟啦、改善就業啦，同埋係佢哋嘅企業或者事業單位個經營狀況嘅。咁當然呢個問題下邊係多項選擇啦。咁同大家聽眾同埋係主持人分享啦。其中最覺得通關最主要係幫到香港咧，或者內地嘅發展咧，就係內地嘅旅客可以嚟到香港，可以帶旺本港經濟啦，亦可以改善佢哋係行業嘅經營狀況，又方便咧佢哋喺內地咧見朋友啦。另外咧就增加佢哋嘅就業機會同埋收入，更加咧就有部分嘅港人啊，42% 咧係覺得係方便佢咧內地休閒啊、娛樂或者觀光嘅旅遊， 另外咧，37% 嘅受訪者覺得咧，如果通關咧，帶嚟咧就方便佢哋喺內地進行商業活動等等嘅。咁更加要同大家分享咧，如果對政府嚟講法咧，有個係好嘅啟示啦。因為我哋新任嘅政府咧就話係控民之痛啦，係以人民嗰個嘅係關心嘅問題做政策嘅。所以咧，我哋問咗個問題係：如果新一屆特區政府能夠促成香港同埋內地盡快通關，是否會提升他們對政府的評價？有超過六成多的，但是接近六成半的受訪者呢，認為如果港府能夠促成呢內地盡快通關呢，是提升到他們對政府的正面評價這樣的。 嗯，不過近日都唔少報道啦，引述消息就話啊，可能政府都未必係咁快係同內地做到通關，反而可能同海外通關先咁。點睇呢啲嘅講法呢？即係如果係咁嘅話，你自己即係估計對於一啲嘅市民或者其他嘅影響嚟講又係點？ 我諗我哋如果係熟知係全球嗰個嘅航運業或者旅遊業嗰個發展咧，我哋都係實事求是啦。即係香港如果再唔係同海外咧，係通關嘅話咧，我好擔心咧香港個未來嘅經濟，特別我哋個航空作為一個嘅航空樞紐嘅係地位咧，會受到好嚴重嘅挑戰。咁近年有啲數字都顯示咧，好多嘅外資其中一部分啲外商喺香港已經受唔住我哋封關嗰個嘅影響咧，將佢喺呢段時間裏邊有啲嘅機構係撤到去其他鄰近地方。所以我諗港府喺對外通關裏邊咧係多做功夫，甚至而家係有聽到有呢個消息就會有用紅黃碼啦去解決呢個問題，我覺得係值得係推行嘅。我諗係兩條腿走路啦，我哋唔可能喺呢個咁嘅係衛生狀態裏面咧，完全去到一個叫做係好低嘅感染數字裏面先通外國嘅關，我諗係一個可取嘅方法。但與此同時，我諗我哋喺個研究裏面發覺我哋嘅港人咧有幾個地方係喺內地好想去，譬如深圳、廣州、珠海、東莞呢幾個地方都係廣東地區嘅。我哋就建議會唔會係先易係後難咧？即係話政府喺內地通關裏面咧，係、 okay. 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幫助呢啲嘅香港人去到剛才講嗰啲地區先，慢慢係推展去其他全國啦。 明白，唔該曬莫家豪教授，同你傾到呢度。 意欲較低，部分話只能夠帶動生意錄得大約一成增長。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亦都話，業界尋日生意額比起平日僅係微升大約一成。市民使用消費券反應不算熱切，認為與市民在過往兩個月收入減少有關。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本港昨日錄得4274人確診，當中有4035人是屬於本地感染個案。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說，根據外國和世衛資料，他不排除 BA.5 會成為香港主流的病毒株，但難以估計它上升速度。而二次感染個案，他坦言每日都看到有二次感染的個案，但只是佔總數少過1%。《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本港的新冠變異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者 BA.5 佔比繼續上升。咁尋日佔單日本地個案10.4%。衛生防護中心預料 BA.5 可能成為本地主流病毒株。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相信，如果 BA.5 成為本地主流，屆時或者每日會新增過萬宗的個案，建議當局無需急於採購針對 Omicron BA.1 的第二代疫苗。今年的冬季之前，可以先安排更多年齡層打第四針初代疫苗。專家顧問孔凡毅就認為，今年冬季之前應該接種針對 BA.1 疫苗作為加強劑，明年底之前再打 BA.4 或者 BA.5 的疫苗。明報報導， 商報報導，行政會議成員梁高美爾接受商報訪問的時候表示，近日港府致力降低海外入境香港人士的隔離天數是一個很大的進展，期望能夠進一步縮短酒店隔離的日數，希望到今年年底入境香港人士可以免隔離。他表示自己亦都將會在行政會議就防疫問題進行討論。商報報導， 信報報導，新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接受信報訪問的時候說，上任之後已經密鑼緊鼓籌備外訪行程，將會接觸各國政府和商界，重啟香港商貿發展的推廣工作，已經計劃在明年3月由貿發局組織商貿考察團出訪杜拜。他坦承香港現行的檢疫要求對於商界和社會都帶來不便，部分企業因此暫時遷離， 但是深信香港长远仍具优势，等重新通关之后，企业就会回流。信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市建局行政总监韦志成昨日发表网志，说面对规模极为庞大的市区老化问题，楼价仍处于高水平的经济环境下，现在的补偿机制已经无法持续，所以应该在适当的时候寻求替代方案革新。他以油旺区为例，指市建局如果沿用现时的收购和补偿机制，涉及的收购支出将会超过7000亿元，以市建局现在的500亿元总资产计算，要分开多个周期来完成整区的更新工作，需要长达100年才能够完成，重建之后要面对1000亿元的亏损。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商报时评说，第二阶段的消费券星期日发放，总值超过300亿元，对于引领本港第三季经济重拾升轨以及舒缓外围局势动荡的冲击，相信可以发挥重要的及时雨之效。时评说，今次消费券的受惠对象比起之前更具针对性，派发的过程已趋成熟，其中派发对象和派发途径亦都获得优化，意味着今轮派发的效益将会更胜从前。商报时评， 大公报的社评就提到，第二阶段消费券昨日开始分批发放，第一日已经有130亿元注入本地零售和餐饮市场，为本地经济带来及时提振作用。但社评说，消费券的刺激作用始终有限，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控制疫情，推动社会早日复业，充分发挥对内和对外联系角色，才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之道。大公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说，新一轮消费券昨日发放，诚然能够在一定程度刺激经济，但是本港和外围经济都面临逆风，消费券提振作用正在减少，本港经济要有真正起色，通关刻不容缓。红黄码因为技术问题临门脱脚，反映相关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更主动有为，才能够确保尽早迈出通关的第一步。经济日报社评。 东方日报政论，有關注團體調查顯示，大約九成半貧困社群失業或者開工不足，其中有七至八成加入失業大軍，五成基層要借貸度日，政府偶然派10000多，目的只是激活市場。政論說，政府應該動用更多社區團體協助，並且計劃完善的統籌工作，才可以有系統地支援基層市民。《東方日報》政論。 這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Toby 先跟你讲，三宗的交通意外和坏车都已经清理好了。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刚才有坏车阻路的，慢线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但是刚刚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中线又有坏车阻路，所以一带挤塞，龙尾排到 Megabox。 重复多次，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但是中线又有坏车阻路，所以车龙排到 Megabox。 在龙翔到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中线的坏车都是拖走了，现在龙翔到去观塘近住笔架山花园一带还是车多。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中间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现在丁九桥出九龙方向一带还是挤塞。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去游丽村，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龙尾在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过了电话机留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和富中心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东港中心。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海丽村，龙翔到去观塘车龙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 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柴湾永泰道翠湾村桥面去小西湾，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一齐 听。 我系开心日报嘅林超荣，我好中意听阿淑梅姐嘅《旧日的足迹》，因为每位嘉宾上到去讲佢哋嘅故事，就好似一部香港嘅口述历史， 又温馨又励志又有启发性。 星期日早上八点，《旧日的足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哋一齐听。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9号或之前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 www.eac.hk 下载，或者到选举事务处及各区民政事务处民政咨询中心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022年8月8日，第二阶段消费券昨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4274宗确诊，当局称不排除 BA.5 成主流。 演唱会事故小组再到红馆调查，警方带走大电视等证物。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近期有關於香港咧藥疾方面嘅輸入個案咧增加咗，上個月至到係前日下晝兩點咧就話有75宗嘅。衞生防護中心尋日嘅講法就話有58個人咧係正係留醫嘅公立醫院啦，其中一個人係危殆，兩個人係嚴重嘅咁。呢個就藥疾方面嘅情況啦，輸入個案嚟嘅咁。另外咧就係喺新冠嘅疫情方面，尋日就公布4270幾宗嘅新冠個案啦咁，當中超過4000宗都是本地感染的，超過兩個星期都是徘徊在這個新冠的數字大約是4000宗的水平。其中大家關注到變異病毒株 Omicron BA.4 或 BA.5 那個的佔的比例就說持續升，昨日來講就是佔了單日本地個案是超過一成的。整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和我們傾下，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早晨。 萧乐文早晨， 你好啊。先讲下药疾嗰方面先，因为近期一啲尤其是喺非洲抵港嘅人士咧，感染药疾嗰个情况咧都多嘅。头先提到啦，就话截至前日嚟讲咧，下昼咧就70多宗咁。之后亦都话公布到有2至3宗怀疑个案啦。咁你自己点评估而家喺香港社区会唔会有呢一个嘅爆发药疾嘅风险咧？有几大咧？又？ 因为我哋嗰隻嘅譬如话安蚊嗰隻藥疾嘅蚊媒呢，就喺个市区呢係好罕有啦。其实喺过去十年呢，我哋都係主要譬如话喺旧年度呢係见到喺山边呢，大潭中山边度见到有啲安蚊嘅繁殖。咁变咗由于係我哋社区冇呢一隻嘅话係我哋市区冇呢隻传播藥蚊媒呢，那個在個社區擴散風險是相對應該是非常之低的。咁同埋大部分呢啲都是啲過境旅客咧，佢都喺檢疫嗰陣時候，即係話完咗咧，都係會係翻內地。不過我哋係要注意，係要小心咧，就係話係隨住嗰個全球暖化咧，同埋我哋航運交通恢復咧，會唔會有蚊媒同時輸入咧？咁變喺機場啊、航班啊，同埋一啲嘅檢疫酒店嘅防蚊，一定係要小心。 以而家喺呢個藥疾嘅情況，雖然咧好多都係輸入個案啦，但係對於香港嘅醫療系統嘅負擔又點咧？因為怎睇話70多宗嘅外地輸入嘅即係呢個藥疾嘅個案啦，有58名嘅病人都要喺公立醫院度留醫，個比例都大嘅喎。咁對於公立醫院嗰個負擔點啊？呢個？ 我諗嗰個暫時嚟講呢，我哋最主要都係話要控制嗰個源頭呢，唔好俾佢再有太多啲咁嘅個案嚟香港啦。因為如果你講緊幾十宗同埋唔係個個嚴重呢，而家嗰個壓力唔係咁大，即係佢哋點解係需要一啲嘅隔離病房，最主要因為佢哋係返緊嚟呢，就驚佢哋係呢啲嘅有埋 COVID 咁解嘅啫。咁其實就係可以，如果真係有需要嘅，係搵一啲二線嘅隔離病房呢嚟到處理呢啲嘅病人呢。如果大部分能夠早是發現早比藥呢，其實是絕大部分應該都醫得好的。咁最主要我諗一定由源頭控制，即係話可能要聯絡返內地嘅，即係話嘅防控嗰方面呢，係要提醒所有嘅駐外公司呢，即係做好佢嗰啲嘅駐外一啲工作單位入面呢嗰、那個嘅防蚊啊，啲人員嘅預防性嘅藥物治療啊，同埋呢就係、是、如果係真係有邊個譬如話嘅工作場所或者宿舍有爆發呢，一定係要做好一個篩檢呢，係保障呢啲返嚟嘅旅客呢唔好喺旅程之中呢係有嚴重病呢係引致生命危險嘅。 嗯，而家衛生防護中心嘅講法就話，早前當局呢喺機場呢就為近日呢曾經到訪堅尼亞嘅抵港人士呢都進行一個健康篩查嘅，咁即時安排一啲懷疑感染藥疾啦同埋有臨床需要嘅旅客呢係入院去做治療嘅。咁有冇需要再加強呢一方面嘅篩查，甚至可能即係所謂熔斷或者停咗喺某啲非洲國家嚟香港嘅航班呢？ 因為基本上呢，因為嗰個藥疾呢就係、是、一個即係話喺好多亞熱帶地區都係風土病呢，唔係一個新發嘅傳染病。咁由於佢係可以預防亦都可以治療呢，咁其實就以往冇話因為呢啲咁嘅情況呢係熔斷一笪個地區嚟嘅航班嘅一個一啲嘅情況嘅。咁同埋今次嘅主要嘅爆發呢，其實都可能係牽涉到係某一啲嘅駐外機構呢喺個基內亞嗰度呢，就係話最近可能佢有一個新近嘅爆發呢，係個群集性嘅爆發，而令到呢好多係喺最近就感染嘅人呢係嚟到呢，咁就有啲呢係差唔多喺同一時間發病嘅啫。咁我諗最主要就係話你能夠喺一啲嘅駐外公司度做好嗰個控蚊同埋嗰個預防性治療，係有一啲嘅人有病徵嗰時呢做好一個即係話喺當地做好個篩檢，喺當地做好曬啲嘢，然後先至係啲旅客過嚟呢，咁當然係一來呢係保障到所有嘅旅客，亦都係呢係令到咧，我哋即係話係嗰個輸入嚟香港啊，同埋輸入內地個風險咧係降低，因為佢嗰個潛伏期咧係間中係可以係相當長嘅。佢有啲嘅旅客咧係唔單止話可以帶個藥疾嚟香港，亦都可以將個藥疾咧係帶翻內地，而內地咧嗰個安蚊嘅蚊媒咧係好多地方都存在嘅，即係嗰個風險咧其實都不容忽視。 嗯，我见食环署就话已经做了一啲工作嘅，话加强对于高风险地区嘅病媒防治工作啦，进行一啲病媒调查啊，加强对于患者活动或者曾经到访嘅地点，好似机场啊、检疫中心啊、医院等等咧，两公里范围内嘅河流啊、溪涧都做一啲嘅病媒防控工作，亦都会放置一啲杀幼虫剂啊，令到啲药蚊咧就冇办法，即系药疾嘅药啊，药蚊咧就冇办法滋生同埋生存嘅咁。喺呢啲工作上面，仲有冇需要加强啦？或者市民自己咧又有冇啲咩即系工作系即系要预防可以做嘅咧？ 其實我哋整體咧就唔係話淨係話負責控制嗰個藥疾同安蚊啊，即係個輸入度咧，仲有個登革熱都係一個好高風險。而個白紋伊蚊咧喺香港都係廣泛仲係存在。我哋咧其實一定係要做好，即係話控蚊咧就唔好有啲積水啊，唔好俾啲蚊嘅滋生啊。我諗呢個最緊要。如果係發覺有蚊患咧，亦都要通知翻嗰啲，譬如有關嘅當局啊，或者管理處咧，係做好個滅蚊嘅工作啦。咁而我哋本身咧係要小心，就係話嗰啲個航班咧係嚟到香港嗰陣時候咧，就係、是、話可能佢要考慮咧喺出發之前嘅，需唔需要做一啲滅蚊啦，或者嚟到香港嗰陣時需唔需要做呢啲咁嘅一啲嘅喺個譬如貨去個貨掛貨櫃嘅卡喺嗰個貨倉嗰度啦，飛機嘅倉或者係喺個客倉度，需唔需要有啲嘅滅蚊工作咧？如果佢譬如喺啲高價藥劑嘅地區嚟嘅，咁可能呢啲係要機管局嗰邊咧同嗰啲嘅航空公司方面係商討嘅。 嗯，咁啊，另外新冠疫情我都想問 下梁子超医生啦。咁啊，暂时呢段时间都维持喺4-5千宗左右嘅，成个疫情个趋势系点？你自己预期系即系所谓见咗顶未噶啦？ 嗱，我谂就你睇翻呢个礼拜嘅数字咧，但系有系成个礼拜有29,500宗嘅本地个案，相对上个礼拜大约系三万零四百宗咧，系减少咗大约3% 到啦。咁入面主要咧就系我哋嗰只嘅系即系主流病毒咧，系BA.2.2 咧喺过去呢一个礼拜咧，相对上个礼拜咧减咗11% 啫。就係嗰個呢個最重要。不過咧，喺同時咧，兩隻係即係話未成為主流病毒嘅新變異病毒咧 ，BA.2.1、2.1 同 BA.5 或者 BA.4 啦，佢嗰個增長速度咧係好高速咁樣係增加緊。尤其是係 BA.5 或者 BA.4 咧，嗰個就喺一個禮拜咧，嗰個總數咧係增加咗咧係150%。而嗰個 BA.2.1、2.1 咧就增加咗60%到啦。如果我哋睇翻琴日嗰個嘅 BA.5 嗰個或者 BA.4 嗰個數字咧，咁其實佢去到咧係超過咗10%啊，超過400宗有，即係4,000宗又超過咗，超過咗400宗，咁就超過10%。咁就相對佢，譬如話係喺一個禮拜之前咧，只係大約係4% 到，而係喺再高再早一個禮拜咧，大約都係2% 多啲咧。咁其實增長速度咧係非常之快。如果用而家咁嘅速度咧，其實個 BA.5 咧係有機會喺3-4個禮拜內咧變成香港個主流病毒，而我哋隨住呢啲嘅變異病毒開始個基數開始越嚟越大咧，我哋而家見到個輕微下降軌咧，應該會好快又變成一個上升軌噶啦。不過有一樣嘢咧，仲係叫做相對好彩咧，因為我哋嗰個重新感染嘅比例咧，仍然都係相對低啦，譬如係1% 左右，都顯示咧，即係話咧。佢本身咧，即係話嗰個病毒雖然係 BA.5 有一個免疫逃逸咧，但係問題咧，嗰、那個唔係話一個即係話係太過即係話嚴重，最低限度咧喺而家，譬如話係距離我哋上次高峰係即係大約係5個月到啦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咧。你相對我哋人口咧，起碼都譬如話係有1/6人係確診咗啦。但係咧，如果淨係話喺感染嘅任何一隻變異病毒，大約都可能係1% 到係重新感染咧，即係證明佢都仍然有一個相當好嘅，即係話係感染咗之後咧，仍然都有一個即係話個免疫嘅效果喺度。 咁、 okay. 變咗今次嗰、那個即係話個 BA.5 下浪嗰個嘅高峰咧，應該就遠低過咧。我哋上次即係 BA 即係係呢個 BA.5 呢一個嗰、那個嘅，譬如話呢個上次即係我哋第五波咧，呢、這個 BA.2.2 咧帶嚟嗰個高峰嘅，咁可能咧嗰、那個數字都會比較上咧係一個即係、就是、比較低嘅一個5位數咧，可能都係10,000宗左右到啦每日。咁但係我哋都要小心，因為我哋嗰個整體嗰個群體咧，老人家又是80歲以上咧，佢佔我哋死亡個案70%咧。但佢哋打3針咧，只係得40%，呢、這個數字係非常之低，就一定係需要盡早推高。同埋我哋啲3歲留下細路仔咧，就唔同一啲疫情爆發咗2年幾嘅地方咧，佢哋都有一個好大部分咧，可能咧係未曾經暴露過喺病毒度咧。而我哋而家推廣佢疫苗接種，似乎係好慢啊！呢樣嘢其實我哋唔能夠等啊！就算連我哋啲細路仔嚟講，你應該都係盡快去打，因為你係要準備嗰、那個，即係話我哋嚟緊嘅下呢、這個 BA.5 嘅下一波第六波嚟嗰陣時候咧，我哋一定都係要睇呢幾個禮拜咧，係盡快咧係帶啲細路仔去打針嘅。 嗯，頭先講到話，即係可能少過1%到係有二次感染啦，係講緊呢一個嘅疫情啊。但係當去到 BA.5 有一個免疫逃逸，而佢又變成主流病毒株嘅時候，係咪嗰個二次感染就咁細？ 而家都我哋睇翻咧，因為我哋而家有每日都有400宗個 BA.5 嘅個案啦，而喺呢啲 BA.5 個案或者 BA 無論 B5、B2.1、或者 B2.2 嚟講咧，佢嗰個重新感染嘅，你據琴日衛生防護中心講，都係1% 到啦。如果1% 左右到咧，相對我哋群體有1/6係感染過咧，最近呢一波咧，咁其實咧呢、這個係顯示咧，即、就、係、是、感染過之後咧，嗰、那個即係話佢都有一個相對仲係相當好嘅保護。呢、這個同喺卡塔爾入邊嗰啲嘅數據咧，佢如果係感染咗 B1、B2 咧，其實對嗰個本身。嗰、那個 BA.5 咧都有80%嘅保護，而我哋香港數據可能誒仲高過80%添。喺咁嘅情形咧，應該就會限制咗下一浪嗰個嘅譬如話嗰個最去嘅個高位啦。但由於我哋嗰個群體免疫一路一有咧係好差咧，我哋都唔能夠掉以輕心，因為我哋個醫院嘅醫療壓力都係會好大。咁我哋一定要喺個人手度咧安排，要所有嘅層面即係唔係淨係醫院，一定係一啲社區嗰啲隔離設施啊，社區嘅中介嘅一啲嘅醫療設施啊，同埋我哋嘅家居老人家個家居嘅支援嘅所有嘅人手咧，一定係要加強啦，因為呢個重要嘅，有設施冇人手其實都發揮唔到作用，呢個最重要。同埋可能係輪到我哋九月開學嗰陣時候咧，呢、這個第六波就會嚟B5。喺嗰個情形咧，我哋嗰個學生嘅檢測又一定每日做，都係要繼續做啦。同埋咧，由於咧係如果嗰個疫情係高漲嗰陣時候咧，我哋都要小心咧喺學校度咧有傳播咧，唔淨止影響到啲細路仔，佢仲會將個病毒咧係好快咁帶翻去家庭咧，影響到家庭入邊一老一幼，好似最近發生嘅事件咁樣啦。所以我哋如果係喺嗰陣時疫情係太過高漲咧，應該係暫停咧。係一啲嘅，譬如話，除咗口罩嘅課外活動啦，啊，由而一啲係劇烈嘅運動啊，同埋唱歌，由於病毒量排放比較多咧，應該都要盡量避免嘅。 你覺得仲有啲咩因素影唔影響？即係 BA.5 或者 BA.4 啊，成為一個即係香港主流病毒株咧，或者最快你估計幾時會變成一個主流？又幾時會最快變成5位數確診咧？又會去？ 佢可能佢係3-4個禮拜後都有機會變成我哋嘅主流。喺嗰陣時入面咧，佢個數字都可能整體加埋所有三隻變異病毒咧，可能都會去到即係個接近5位數嘅數字噶啦。應該嗰陣時候，但係嗰陣時入面咧，我哋都係要睇下，即係話咧，我哋呢段時間嗰個整體嘅一啲嘅防控措施究竟做成點啦？呢個係會有一定嘅影響啦。而另一方面，當然咧就係話。雖然而家我哋嗰個嘅本地嘅 B5 嘅數字咧，每日嘅數字已經多過輸入嘅數字嘅，因為輸入個案200多宗，大部分都係 B5 啦。但我哋本身都有400宗啦，琴日400多宗。咁呢一個即係話輸入嗰個個案對佢嗰個影響應該慢慢係減少，呢、這個都係俾少少空間咧，我哋可以係考慮縮減嗰、那個即係話檢疫嗰個嘅即係話日期嘅。咁但係咧，當然你越縮得佢越快咧，你當然係會令到嗰個變異病毒嗰個嘅增速咧係會加快嘅。咁呢個你一定要睇翻本地嗰個個案嗰個數目啦。同埋我哋嘅本地嘅準備啦，無論喺疫苗啊，同埋喺嗰個人手嘅準備度，能唔能夠到位咧？咁你可以考慮嗰個放寬外防輸入嗰個步伐。但係當然，當嗰個我哋嘅 B5 呢浪過咗啦，即係話個高峰位過咗，而我哋嘅疫情同外地都係冇差距嗰陣時候咧，當然嗰陣時咧，其實可以考慮一個直情係免檢疫通關嘅。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啱啱傾過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轉頭繼續傾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朝早10:30主持应对疫情指导及协调组记者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医务卫生局副秘书长冯浩然同埋副政府资讯科技总监黄志光亦都会出席。新一輪消費券昨日起分階段發放，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說，受惠於消費券，飲食界的整體生意上升1.5%， 不少酒楼和中小型食肆在午市的生意较为理想，但晚市同食就有放缓。他认为过去一段时间经济并非理想，失业率偏高，市民收入减少，出外消费较慎重和节约。批发及零售界立法会议员邵家辉说，消费券对零售市道有帮助，但相比去年首次发放消费券，震撼力减弱。由于今次多数人只是获发2000元，所以一些中高价的产品，例如大型电器的销售，就没有四月份的时候强劲。在北京，国防部表示，当前台海形势紧张局面，完全是美方主动挑衅和一手制造，美方必须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和严重后果。发言人吴谦说，中方曾经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和台湾问题等表明严正立场，特别是针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多次严正交涉，但美方讲一套做一套，纵容支持佩洛西窜访，蓄意制造台海紧张局势，针对美方恶劣挑衅行径，中方宣布八项反制措施，包括取消安排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和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措施是对美台挑衅的必要警示，正当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完全合理，恰当适度。吴谦说，底线不容突破，沟通需要诚意，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放弃以台制华的幻想，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南韩外长朴振下午将会启程前往青岛，展开上任之后首次访华行程，亦都是尹锡悦政府成立以来第一次派高官访华。朴振听日将会在青岛和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会谈。韩联社报道，在韩中即将迎来建交30周年纪念日之际，两国外长将会深入探讨双边关系的发展方向、朝鮮半島地區和國際問題，雙方是否會談及供應鏈合作、北韓核問題、薩德反導系統、涉台問題等敏感議題，亦都備受關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涌浪，随后一两日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直到上午10点半。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41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49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8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47点，跌2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89.8，跌3.1；腾讯控股301.8，跌5.8。建设银行4.93升4仙，华虹半导体29.1升0.5，友邦保险76.6跌2毫，盈富基金刚刚跳出了10大。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35.23，瑞士法郎0.962，加元1.294，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207，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24。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7点，升1点。港金报1661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74.59美元，卖出1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启业村。重复多次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牛头角下村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启业村。咁至于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码头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 龙断断续续去到丽晶花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对出；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屈地街；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嘅支路车多，车龙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南昌站；龙翔道去观塘，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仲系车多，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骏景园对出。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新田围村。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隔田村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新田围村。喺封路方面，红磡嘅德文街因为有水管急收，德文街去黄埔花园方向，近住文泰街嘅快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部分地区落紧雨，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2022年8月8日，第二阶段消费券昨日起分期发放。 新增4274宗确诊，当局称不排除 BA.5 成主流。 演唱会事故小组再到红馆调查，警方带走大电视等证物。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达成停火协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下有关于翻学嚟紧下学年嘅面授课嘅安排，教育局咧就早前就发通告，就话鉴于疫情最新发展，学校嘅新学年咧就会维持。暫時維持半日面授課堂，直至另行通知。咁啊，局方亦都提到話，因為小學啦、幼稚園啦嘅學生咧年紀比較細啊，自理能力咧都比較低，咁所以亦都提到話，3至11歲嘅疫苗接種率咧目前仍然唔高，暫時唔會安排全日面授。至於中學方面咧，就會係如果係即係符合條件咧，先至可以係恢復翻即係全日面授嘅。而家講到譬如中學啦，接種率啦，學生方面係達到90%嘅話咧，就可以是全日面授的，不过小学方面就未有这个的安排。又请你一位嘉宾和我们谈一下，有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永邦校长。早晨。 早晨。 早晨张校长，提到话即是来紧即是开返学都是维持半日面授课的，就算话即是一些学生在学校的接种率去到90%，都没有好像中学那样可以有得全日面授申请返。怎么看这个安排呢？ 即首先半日嗰個安排呢，我哋都係我哋預期嘅，因為而家嗰個學期結束就係、是應該係8月12號嘛，咁、所以有啲學校因為之前嗰個特別假期就早遲放嘅，咁可能就已經呢、這個今已經係最上個禮拜已經最後一日，而家今日咧開始已經放假，所以而家喺呢個時間宣布咧，其實都方便咗學校嘅即係對下學年嘅行政安排啦，啲校地嘅規劃啊，咁家長亦都有個預算先啊，咁學生有個心理準備，呢、這個係適當嘅宣布嚟嘅。不過你話半日同全日嗰度咧，咁當然咧而家嗰個數字又飄升翻去4000多、5000咁樣啦，咁其實亦都係安全嘅做法嚟嘅，即係學界都係預期係咁樣。咁、但係你話九成嗰個咧，其實可以再專家或者係教育當局其實可以再研究嗱、如果你要即係鼓勵大家去打針係嘛？咁你九成接種率其實相對安全啦，咁係咪真係可以都考慮？怎樣去恢復全日的安排，這個都說過很多次，就是全日因為中午的午息的安排或者是下午那些堂很多時候都是一些全人發展的一些項目或者活動來的，其實長期即是停了呢，其實都是對學生有另類的即是很重要的影響，所以要平衡那個公共衛生或者是人民安全，亦都要平衡翻，即系我哋小学生，即系已经欠缺咗两年有多嘅一啲嘅全人发展嘅时候，咁呢、這个我谂要花多啲大智慧去谂下。咁、我谂仲有，我觉得系喺呢个打针，即系既然咁重要，即系我谂要继续俾多啲诱因，即系打咗针同唔打针嘅分别。咁当然。最簡單的我成日諗就係、嗰個快速測試，其實係咪都可以令即係譬如我哋即係打齊針嘅，有冇辦法可以唔需要咁頻密咧？啲學生係咪？即係我哋作為教職員，我哋願意繼續嘅嚇。咁、但係如果係同學仔家長嗰、那個，如果我譬如打齊針。其實是不是需要做快測呢，定話是我有病徵然後才做快測呢，咁嗱呢個都我覺得是都同有啲醫生傾過，其實大家個意見都有一啲唔同睇法啦，當然咁，但係等係專家係點樣講，係方便咗啲家長，亦都係促成多啲家長係即係接受小朋友接種疫苗嗰個安排咯。 嗯，嗱，逐樣講啊，先講頭先啱啱提到嘅快測方面啦，你覺得係咪每日快測，即係如果啲人啲學生打針嘅打齊針嘅，係可以取消定係可以唔使每日即係隔幾日先做？你嘅諗法係點？ 其實個人的睇法咧，就先睇翻，如果你食肆咧除口罩添啦，係嘛？佢都食嘢㗎，係咪小朋友都？咁而且嗰啲嘅嗰啲嘅侍應啊，好似仍然都係三日先一檢啫嘛，即係有個快測。其實學校相對係非常安全嘅已經，咁就教職員已經係日日去檢查，但係反而即係我哋要令到嗰啲打針唔同打針同唔打針嗰啲分別，就係、話如果佢打齊曬針，我正話提過，會唔會係真係有一啲自己稍為一啲嘅唔舒服或者病徵嘅時候，即刻做個快測，然後如果有問題咪唔翻咯，係嘛？咁呢個係呢、這個係咪都係可行咧？即係唔知道，我唔係專家啦。咁但係另外就係、咁，亦都係如果打齊針，你唔使做嗰個快測，或者係隔疏啲去做嘅話，或者係正話所講有病徵先做，咁你就令到嗰啲真係冇醫學豁免，而佢只係話唔打嘅，咁係咪提供咗一個誘因啊？你打齊針就唔使日日都去處理呢樣嘢咯。咁呢個我諗係可以去商討嘅，係 誘因啦、這個就。另外頭先講到話，即係半日面授課嗰度暫時都係維持住啦。咁對於學校成個教學時間其實嚟講，這個都有個限制噶嘛。你哋有冇話點樣調整喺即係唔同嘅教學方面咧，或者點樣爭取多啲時間喺？教學時間可以再增多啲咧，會唔會下晝會加翻網課咧？有啲咩諗法咧？呢個又 其實咧，而家我個我諗大部分學校嘅狀態都正如我早啱啱講，即係話咧 在個半日裏面的課堂呢，就是主要是真的處理了學科。學科其實應該我諗各間學校都不會有損失的。咁但係就係、是、因為以往全日嘅嗰個用法，其實就係希望透過午飯之後個午息，或者係之後下午嗰啲堂咧，好多時候真係有唔同嘅，譬如成長課啊，或者係集會嘅德育嘅主題啊，而家甚至好多國民教育啊、國安啊，好多嘅題材嘅，咁、就喺下午去鋪排。咁而家即係壓縮成為一個半日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呢一啲原先嘅全人發展嘅活動項目咧，就被迫即係可能有一啲嘅改變啊。嗰個改變其實即係一係就刪除，一係就可能要變成一個好似正話講網課啦，即係話或者錄影咗佢啦，即係等同學仔去即係翻到屋企先去睇啦。咁當然啦，如果佢教學上咧，我哋普遍唔贊成即係上午翻完學下就繼續網課嘅。呢個係可能對家長對學生另類一啲壓力，因為其實而家嗰個咁樣嗰、那個。叫做混合式的時候呢，不是個個家庭屋企、都可以照顧到，因為有很多時候那個因為學生那個放學之後其實五花八門的，有些去補習社，有些去託管，有些去親戚度，其實那個安排是跟集體一起網課就不同。 OK， 張校長，除了講話疫情同埋翻半日課嗰個嘅情況啦，另外見到今日明報嘅報道都提到有小學校長提到話個別一啲科目咧請老師有困難，咁就話過去可能即係七月中放暑假啦，八月中就應該齊人準備好新學年噶啦，咁但係今年嘅情況比較特別，就即係準備成個工作都遲咗，有冇話即係請唔到老師嗰個問題面對緊啦？又影唔影響新學年嗰個工作安排咧？ 其實或多或少都有影響嘅，即係其實好多學校我都聽到，就算閉校都會受到呢啲可能，譬如因為主科咧，譬如你係英文科，你需要基準啦，又或者係請個老師去原先喺舊校教開或者轉校嘅咧，咁而家又加除咗英文基準或者係基本法嘅要求，你請一個同老師咧，可能而家係比起。即係要請適合㗎，即係又比起往年咧係困難。咁同埋因為大家都知道嗰個原因啦，即係可能基於好多外流移民嘅關係啊，咁好多嘅空缺嘅時候，老師同學生一樣咧，就喺學校之間咧，就算係留喺香港咧，都有啲嘅轉職、轉工、轉校嘅情況。咁所以變咗要齊，我哋叫齊腳啦，即係齊人齊。去擔任應該擔任嘅科目，特別喺專科睇小學裏面，可能英文啊、音樂啊、體育呢啲係或者視藝嗰啲都係啲特殊技能啊。咁變咗有啲係特別嘅要求，普通話你都要普通話基準，英文要英文基準。所以呢啲能夠可以安排到適合嘅咧，我諗而家大部分學校都面對唔同程度嘅困難嘅。 OK， 好，唔該曬張校長，同你傾到呢度，大概了解到而家佢哋請老師頭先都話面對緊一啲嘅困難。啱啱傾過就係資助小學校長會名譽主席張勇邦校長，先聽一時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曾卓妍，制作周伟业。 雅思的香港是雅思的散文选择，选辑了雅思有关香港的散文。我和这本书很有缘分。2005年左右，在中环一间书店四楼的艺术空间，曾经有一个雅思的摄影展。雅思叫我们参加他的开幕典礼。那次大概是我第一次参加文学活动。當時社會關注西九文化區的設計，對藝術有相對廣泛的興趣。同時期香港藝術館舉辦的印象派展覽也都非常受歡迎。在這個氣氛之下，《雅思的香港》是一本作家同時寫作和攝影的書，在當時都是一件新鮮而且受注目的事情。 《雅思的香港》的起點，以出版觀點來看，屬於一套現代文學作家叢書。最初的作者包括魯迅、沈從文、魯舍、郁达夫等等，都可以说是公版书，然之后配上图片，都是书海里见编辑功夫，希望能够在众多名家选本之中突围而出，结果非常之成功，当时广受注目。现代文学作家选集一般都不会有香港作家， 编者舒菲邀得雅思嚟加入丛书，系一个突破。雅思以作者身份自选文章，则系另一个突破。相片由一般地方照片一转而成为作家亲自拍摄的照片，是第三突破。这种扩展丛书的功夫亦都是一种寻找空间的方法，需要依赖编者和作者共同对文化和出版业有深刻的了解才能够完成。 这本书跳出了丛书的体系，成为了一部经典，它现在亦都承载了更多的意义，成为了阅读雅思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另一方面，这本书也可能是不少新一代的读者阅读雅思的第一本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雅思的香港》，作者雅思，由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喺報章嘅專訪嗰度咧，提到話郊野公園邊陲咧就係建屋嘅諗法。咁啊，舉例提到話大欖隧道西南面用地咧，如果係用嚟起公營房屋咧，就可以提供到 35,000 伙。咁啊，如果全部用曬公營房屋咧，都可以縮短到公屋輪候冊咧，去到5年之內嘅咁。佢喺專訪度都提到話，過去社會咧對於郊野公園邊陲建屋嘅討論咧，太多係處於抽象討論，認為太多形而上的爭拗難以有結論，不如就逐個地盤去討論是否值得用在發展。大家都關注到郊野公園邊陲起屋的一些的想法，不過後來呢見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呢就提到郊野公園邊陲呢就並非優先考慮的項目。究竟是否真的會考慮郊野邊陲的郊野公園邊陲起屋呢？又請你一位嘉賓和我們談談綠色和平資深項目主任陳可純。早晨。 早晨， 点睇财政司司长提到郊野边陲、郊野公园边陲起屋嘅呢一个提议先？你哋点睇？ 系啊，因为头先好似你咁样讲啦，就司长都有提过话，我哋嘅讨论而家都好抽象。咁但系其实都想提一提，就系其实我哋嘅讨论咧一啲都唔抽象，就系喺2018年嘅时候啦，咁就已经做过一个全港非常之大型嘅辩论啦。咁当时咧嗰个报告都嗰个结论写得好具体嘅，就系当中咧郊野公园边陲呢个发展项目系非常之负面，系第二唔受欢迎。咁呢样嘢全部都系写晒喺报告，系而且系获政府全盘接纳。咁所以就唔好话跳翻出嚟，好似咩事都冇发生过。又再重新討論過啦。咁第二就係、是，咁佢頭先講嘅嗰個規模啊，所謂嘅喺即刻可以起到3.5万，咁就可以降低到輪候時間係5年或以下。咁究竟點樣計出嚟嘅呢？咁呢樣嘢就其實司長就淨係即係口講出嚟啦。咁但係就暫時都未公布嗰個計法啊，或者實際嗰、那個。規模啊，做法咁，所以如果我哋就覺得，嗰、那個討論係繼續咁樣抽空咗嗰個背景就嚟討論，就好似冇乜意思咁咯。所以我哋嘗試將佢具體化咁樣計嘅，咁就發現咧喺我哋嘅計推算方法裡面、就是，就係如果要喺大欖公園度起3.5万伙咧，咁就如果係第一個情況，咁就係假設係好似最近落成嘅大型屋苑，譬如係皇后山咁高啦，即係有40层，咁就係有成12栋嘅可以容納12000伙。咁如果係呢個規模嚟計嘅話咧，咁係需要喺大欖郊野公園嗰度係起成38栋近40层高嘅大廈。咁我哋就整咗張圖出嚟，即係示意圖咁樣啦，都發覺哇，成個山頭其實都已經係會鏟曬所有景觀啊，即巨型屏風樓就喺個山頭度。咁呢個就係第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係因為我哋都唔知佢點樣計法，咁所以又有另一個可能性喎。咁如果係另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是、用翻前一屆政府嗰、那個房協嘅研究方案。咁嗰個咧就係講緊以嗰個發展比例嚟計咧。咁就係需要係用到186公顷嘅郊野公園範圍去起呢35000伙嘅。咁186公顷其實咧就已經差唔多係10個圍院咁大噶啦。而且咧，無論你係喺到西南方啊嘛，咁無論嗰個圈圈咧點畫都一定係會鏟走咗附近成個山頭，而且咧大欖涌郊遊徑咧都係會成半起碼半條都會被鏟走啦。咁所以呢樣嘢我哋就真係 project 咗出嚟啦，咁就發覺其實一啲都唔係話細嘅破壞，亦都冇所謂嘅邊陲，因為已經成個山頭鏟走咗。咁所以呢樣嘢其實 都即係嗰個帶嚟嘅破壞肯定都唔係細，而且都唔係司長所言就話唔係有意大搞，呢、這個正正就係大搞咯。 嗯，規模上面嘅即係有啲質疑啦，都擔心如果係咁大規模嘅話，可能會有一啲嘅即係大規模嘅破壞啦。咁但係因為今次咧，司長都好強調嘅，就係、是逐個逐個地盤去考慮係咪即係可以值得發展，而唔係話一刀切話所有郊野公園邊陲都係起屋嘅。咁你點睇佢呢一個嘅講法？同唔同意逐個逐個地盤去睇係即係可能喺呢個討論上面係更加容易咧？又 我諗呢樣嘢就即係其實我哋頭先所講嘅破壞啦，或者係嗰個發展嘅規模，就已經淨係大膽即係佢提出嚟。如果係一個例子，咁都已經係非常之得人驚啦。咁、而如果係其他嘅選址，我相信其實都冇乜分別。咁總之就係、是、如果你要大量去建屋，咁喺無論邊一度起都係要需要破壞大量嘅郊野公園範圍。咁、而且再者咧其中一樣我哋最擔心嘅就唔係話講緊这个規模得唔得，这个选址得唔得，而是讲緊嗰个如果你一定要在郊野公园度起呢，当中是要涉及好多嘅修改唔同嘅条例或者程序，例如是城規嘅发展前程序啊、改划啊，甚至是要修改郊野公园条例。咁到时嗰个破坏呢肯定是会更加大，因为一旦修改呢，其实所有嘅郊野公园呢都是会受住呢个嘅威胁所影响。咁、所以呢样嘢就变咗绝对唔系话淨系某一个选址嗰、那个規模嘅破坏得唔得，而系完打开咗缺口之后，其实系全港嘅郊野公园都会受到威胁咯。 嗯，即所以你同唔同意郊野公园就算系边陲用地都系一刀切，无论如何都系唔可以发展嘅呢？因為他今次其實在一個訪問裡提到有幾個層面可以討論的。首先你就算郊野公園邊陲起屋，他都可以看生態價值，如果生態價值高他都說是無謂搞的。那另外也都要考慮社會利益啊、基建配套等等。你的想法是不是都是無論如何一刀切就不可以動了？ 絕對是的。咁因為都我哋都分幾個層面嚟睇啦。咁首先就冇邊陲呢個概念嘅，因為郊野公園以外嘅地方就已經唔係郊野公園。咁所以其實邊陲就一定係喺郊野公園範圍裏面啦。咁同埋即係成日都話邊陲係咪一啲都唔得咧？咁其實邊陲呢個概念係沒完沒了嘅喎。咁而家攞咗邊陲出嚟，咁其實咪有第二陣邊陲咯。咁跟住就係話第二陣邊陲又冇乜生態價值，又冇乜用啦，又攞嚟發展。咁其實咪有第三陣邊陲，咁啊越食越入。咁所以其實就根本冇邊陲呢個概念，而且亦都係唔會完嘅呢個討論。咁所以係一個好壞嘅先例啦，純粹係。咁同埋第二就係究竟香港係咪冇其他地方可以建屋呢？如果你睇返地圖就會知㗎啦，喺大欖郊野公園呢其實有三面，即係左邊就係落去元朗南啊、唐人新村啊嗰邊啦，右邊呢就係馬鞍江啊嗰邊嚟嘅。其實嗰帶全部都係一啲棕地，唔單止係已經開發咗啦，甚至有啲係一路都係受到污染嘅。同埋有啲違法嘅作用，咁所以其實如果係當有一個更咁近，所有配套設施其實都非常之相似嘅地方，而政府又未好好咁樣去考慮點樣去善用或者發展呢啲棕地，咁點解又突然間而家就要攞翻郊野公園嚟起屋咧？咁係唔合理啦。 一分鐘到咗，我想搞清楚你同唔同意其實郊野公園雖然邊陲都係郊野公園啦嘅範圍啦，你同唔同意有一啲的確可能生態價值係冇咁高，係可以或者可能有一個發展嘅機會咧？生態價值嗰個去諗嘅，一分鐘到。 邊陲嘅話，其實就唔係話淨係考慮佢自己嗰點嘅，即係每一點嘅生態價值嘅。其實邊陲本身都有個作用，就係隔開城市發展同埋裡面生態價值高嘅地方。咁所以其實本身佢有個緩衝嘅作用，就唔好俾城市擴張即刻會食到入去一啲生態價值高嘅地方咯。咁所以其實邊陲本身都有佢一定嘅生態作用同埋價值咯。 嗯 ，OK， 好，唔该晒陈可纯，多谢你接受我哋访问。陈可纯咧就系绿色和平资深项目主任，同我哋讲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早前提到话系即系呢一个嘅郊野公园边陲嘅起屋啦，其中佢提到个选址就系话系咪可以大榄郊野公园西南面一个嘅可以起到嘅3.5万伙嘅一个地方嘅一个方案咧，咁讲到呢一方面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再见。